海南岛至越南中部一带。沙德尔正系逐渐远离香港，过去几个钟沙德尔稍为减弱，随住沙德尔减弱同远离，其对香港嘅直接威胁将会减低。视乎本港风力情况，天文台会喺今早较后时间考虑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者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凌晨3:30至4:30，天文台录得横澜岛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46公里，最高阵风为每小时50公里。本港今日预测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约25度。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初时风势仍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48%，三号强风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06啊！今日早咗开麦啊？点解？因为今日个电脑咧唔知点解跳咗一跳，大家听到咧可能系呢一个嘅台歌嘅少少部分咧，然之后就已经跳咗来清晨爽利嘅开场曲啦。不过难唔到嘅，因为咧我哋系做呢一个现场直播噶嘛，即系证明俾大家听，我哋唔系录音播放嘅，真系准时。5:00咧就翻到嚟呢一个嘅直播室咧，同大家咧就系主持清晨爽利啊！好啦，咁啊提下你啦，咁今日咧就嚟到2020年嘅10月24啦，农历咧就系9月初8噶啦噃，头先咧翻到嚟呢个直播室嘅时候咧，就同阿李慧涛讲：，哇，喺呢个三号风球都挂咗好耐咯，寻日做节目嘅时候又系三号风球，而家都系三号风球。都是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哇，个感觉真的好干燥啦，因为觉得有啲痕啦，同埋呢啲皮肤好不自然呢，你觉得呢好白雪雪，点解呢？因为干㗎嘛。咁所以即係屋企有冇啲润肤膏啊，咩都好啦，其实踩喺个身度呢就润下佢啦。特别係冻冻地呢，可能即係冲凉嘅时候有暖啲啦，啲水係咪即係可能热啲啦，咁更加会抽干身体嘅水分嘅。哥哥姐姐们呢，最紧要咧就系咩啊？饮多啲水啦！我知道有啲姐姐或者哥哥咧系唔中意饮水嘅，点解？因为饮水要成日去厕所啊嘛。咁但系即系饮水对身体又好嘅，咁诶斟杯水，坐低听今朝早佩佩为大家主持嘅清晨爽利啊！好，咁我哋都要播翻我哋平时应该播嘅一啲嘅宣传声带先嘅。 我系布志伦，平时睇演唱会经常都有烟火效果。记住烟火是受政府监管的，上网买同擅自燃放是犯法的，好易烧亲自己和搞到火烛，分分钟要坐监添。在娱乐节目燃放烟火做特别效果，要向相关部门申领许可证，由合资格的特别效果技师在场负责，和计划好逃生路线，找创意香港问清楚啦。 从未相信命运就是天意， 在疫情之下，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最重要的是心中的联系不变。在每个早上，远吹霞会用美妙的音符和你一起冲破界限，在空气之中无距离接触。星期一至五早上8:00-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约定你有趣空间见。 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

们在梦中再相见。啊，我要你为明天歌唱，我还想留下这片磁场。 人强，世代祖传有名望，办起来准像唐明皇。 唐明皇胡子长，那赤白唇红嘴上光，一点都不像唐明皇。 做一个太监倒相当， 难道你见过皇帝的面，知道皇帝胡子长？ 虽没见过张皇帝， 姐姐冇理由唔播佢嘅《黄梅调》啦，系嘛？即系一定要播噶啦。咁啊，当中咧就揾到呢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嘅《扮皇帝》啦。咁啊，当然除咗郑婷姐姐咧，仲有江宏嘅主唱啦。啊，不过头先只碟唔知做乜嘢咧，拱拱声咁，系咪三号风球咧？所以只碟都拱拱声啦。嗱，只碟又冇嘢噶，真系唔知点解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到东北风啊，可有大浪同埋涌浪啊。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咧约为25度。展望明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但系初时风势仍然颇大嘅，可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一两日咧，大致系天 晴和乾燥的。室外温是23度相对湿度 49% 的。三号强风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全部都生效。真的呢就是有风的。特别我知道呢有多哥哥姐姐呢都喜欢游早水的。真的要听话啦。虽然你话、哎、我都已经几许风雨啦是吗，即是我都唔怕啦。咁但係有时身体嘅嘢真係好难讲㗎嘛。咁同埋即係欺山又莫欺水啦，其实咩嘢都唔好欺啦。咁既然都大家讲緊都真係有风球嘅，就暂停一日唔好去游早水住啦。其实喺岸边啊或者屋企做下啲游泳体操其实都可以帮到手嘅。不过我知道好多朋友仔做运动呢做开就有条瘾嘅，我知道嘅。咁但係即係都係安全至上係最为紧要啦。蜻蜓姐姐其中一首大家都好熟悉的歌曲就是痴痴地等，你会不会都痴痴地等每个星期六的早上希望都播到你喜欢的金曲呢？希望都有啦，咁就唔使痴痴地等嘅，因为即係个个礼拜六都会发生㗎嘛。嗱头先呢都播咗好多首即係靜婷姐姐嘅一啲嘅名曲，头先亦都播咗呢个扮皇帝啦，冇理由江山美人冇呢一首嘅。就係戲逢啦。一齐唱㗎啦。 长，20岁还没定过亲。 哎，你在做什么？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卖酒的风情好，比酒更迷人。 我们卖酒做一生，不懂爱也不懂情。 为什么坐立难睡不宁？ 你说爱又弹琴，春蝶是什么心？再又不安分，送你进衙门。 别胡说，那是扫地。 说什么好人心，原来是假真情。人家的手帕给你涂得满天星， 满天星假连章，皇帝提的是皇后绣的缝。 你假戏当成真，欺君罪罪不轻。 贬名叫龙凤，难道不欺君？ 我们龙凤殿如今都知名，皇帝都不过，我劝你少费心。 是论婚姻，你貌美丽，你心聪明，一见就倾心，再见就钟情。你愿意，我带你进京城，我和你双双对对黑龙岗，深宫上院度成婚。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别以为美龙镇上好欺人， 冇错啦，就有呢一首戏讽嘅。当然啦，本来咧就谂住播埋《天女散发》咁，但系真系有冇时间唔紧要。咁啊，仲有机会嘅。咁啊，今日咧就带嚟咗郑婷姐姐嘅歌声啦。咁啊，相信咧都满足到好多喜欢老歌嘅朋友嘅。咁啊，即系虽然得半个小时，但系够噶啦，我觉得。因为如果太多咧，大家又好似觉得有啲离离地嘅。某个钟咧有快到呢一个嘅上昼5:30啦，我哋先听一节嘅5:30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上嚟，当然会继续有多好靓好靓嘅歌曲送俾大家。好，我哋呢个时候先听新闻先。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并逐渐远离香港。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情况，在今早较后时间考虑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者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三号强风信号。三号强风信号生效，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美国传媒报道，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完成对两宗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发可能引起神经系统副作用的调查。药厂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合作，以及由强生公司研发的疫苗可以恢复在美国进行测试。 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在英国测试疫苗期间，有参与者怀疑患上罕见的横贯性脊髓炎，测试至9月6号暂停。据报局方认为疫苗不是引起神经系统副作用的原因，但不能够排除其他联系。疫苗的测试早前已经先后在英国、巴西和南非恢复。另外，强生公司亦都宣布将会恢复疫苗第三阶段临床试验。公司早前有一名参与研究的志愿者出现不明原因的症状，测试需要暂停，但公司表示无证据表明研发中的疫苗直接导致有关医疗事故。美国有地方法院早前要求暂缓执行政府禁止苹果和 Google 公司在美国的应用程式平台提供即时通讯软件 WeChat 下载的行政命令。司法部就此提出上诉，被三藩市一名法官拒绝。地方法官比勒上星期在听证会说，不认为司法部的文件会改变他允许继续使用 WeChat 的判断结果。司法部就这项裁决上诉至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335点，跌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65点，升1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4.72，瑞士法郎0.905，加元1.314，人民幣6.689，英磅對美元1.305，歐元對美元1.186，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6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00.79美元，賣出1,902.92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清晨5点，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约490公里，即是北纬17.9度、东经113.4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大致移向海南岛至越南中部一带。沙德尔正是逐渐远离香港，过去几个钟沙德尔稍为减弱，随着沙德尔减弱和远离，其对香港的直接威胁将会减低。视乎本港风力情况，天文台会在今早较后时间考虑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者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今日预测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初时风势仍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50%。三号强风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明天会是更风光，只要继续努力上站，到好处看见大眼光。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香港拥有全世界其中一个最繁忙的货柜码头，不过无论几忙，始终安全第一。人同车路要清楚分隔，调运货柜的时候要依足安全程序，货柜要叠在平坦坚固的地面，在强风吹袭之前一定要用承揽扎稳货柜，做足安全措施。劳工处相信注意安全，日子自然更美好。查询热线2559-2297。 一句句令人难忘的歌词，一首首令人难忘的金曲，经典英文金曲可以为你开展一个舒适悠闲的早上。逢星期

豆沙喉嘅声音，但系又唱得好有味道嘅。大 L 张武校友呢一首《我的歌》，提啦，听紧嘅咧就由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朝早为你主持节目咧，有清晨上嚟当。今朝早主持节目系由前辈陪主持嘅清晨上嚟，你今朝做乜鬼呢？好，我提下你啦。室外温度有23度啊，相对湿度48%嘅。哇，今朝拣歌嘅时候咧，突然之间见到呢首歌，真系好耐好耐冇听啊！ 回头望去是我6岁，在那旧相里古怪地笑。 像呢位嘅朋友咧，直歌可能你有印象都未定嘅，因为我记得当年都唱得几流行下嘅。张天爱《大个女》，继续咧，我哋有只小鹦鹉出场啊！不过呢只小鹦鹉好伤心啊！ 共你初初相识那日，暖洋洋，同去看斑马与大笨象。大树下有抱白绵羊，听鹦鹉的歌唱，共你彼此欣赏快乐，我俩共赏，求再与你相见已变做愿望，漫步骤雨下淡然尽望，听鹦鹉的歌唱，难再与你相见，你他乡奔往，盼会有书信，我日望夜望，身边知己都咁样讲，只会心凄怆，我的心真的充满凄怆。自你迁居他乡已经过了半载，如你有兴趣，我对你讲一下近况。对你最爱那斑马，天天都去探访。离别你，那只畜生不悲伤，我每次都会抱抱那白绵羊。笼中的小鹦鹉不肯再歌唱，伤心的小鹦鹉想起你不歌唱。近接故友快信，说到你对我淡忘，还建议我今次应该点样，从他的口中得知一切真相，稍添凄怆。 肉照通通烧毁，只剩得三几张。头与你相对，一张摆放，将一张摆于睡床前，一张我身边放。那天天清风爽，往昔快意再响，从到我与你到过每一处去看看，看你最爱那斑马，今天可会悲伤。无奈那只畜生不悲伤，我要再紧抱你，抱过那百变样，笼中的小鹦鹉今天也不肯唱。伤心的小鹦鹉今生再不歌唱。 咁惨啊，今生都系不歌唱嘅伤心的小鹦鹉啊，我哋有陈迪康嘅歌声，哇，仲记唔记得呢一位嘅歌手朋友？真系好耐好耐冇听过呢个名字啊！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出咗最新嘅天气啦，就系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至到东北风啦，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微雨，最高气温咧约为25度。展望明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但系初时风势咧仍然系颇大嘅，可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一两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室外气温咧23度，相对湿度49%。三号强风信号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全部都生效。嗱，咁啊，今日咧开始叫做一连三日嘅假期啦。咁而听日就大家都知道系重阳节啦。我知道好多哥哥姐姐咧都会即系有机会系登高啦，或者去扫墓嘅。咁啊，特别而家系即系咁干燥嘅天气咧，即系如果燃烧一啲嘅元宝蜡烛香啊，或者系冥香啊等等咧，呢啲咧就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小心防火啦，系嘛。咁啊，当然啦，最紧要系咩？因为有人群聚集嘅原即系问题啦，所以咧就真系要注意安全啦。戴口罩啦，即系好似卫生署咁讲，要勤啲洗手啦。咁啊，尤其是上落啲坟场嘅梯级嘅时候咧，真系咧要慢慢睇清楚，扶好佢吓。后生嘅真系可以扶下我哋啲哥哥姐姐啦，或者就算你唔扶都好啦，你见到身边有哥哥姐姐上上落落嘅时候咧，都避一避。即系让佢哋行翻侧边，可以等佢哋有扶手可以行上行落。不过我知道好多坟场其实佢个设计咧都冇扶手，其实就真系有啲危险嘅。咁希望各位哥哥姐姐拣翻对冇咁跣嘅鞋啦。不过特别好嘅，因为就系冇落雨啦，或者即系我最怕就系春天，即系其实清明节去扫墓，我觉得系危险嘅，因为清明时节雨纷纷啊嘛，咁其实啲路都会跣啲嘅，咁但系秋高气爽咧又好啲嘅，因为个地咧如果系干爽啲，系会安全少少嘅。 下每公里，我开真口会夹条脷。实在一睇到你就冚身爽死，发烧手震又脚痹。下每共你手多手确系和味，落夜街继续炸面认真攀比，最兴帮衬照发髻。 收晒六啊六个四， 人啊系冇十全十美。话头头理， 佢有你， 我亦冇问爹见豆皮， 大针味， 系呀，弊在冇骨气， 冇你咁好气。 下妹望你，咪整色水猛学人哋，就系咁已等我哋做对，知己冇乜必要乱撒气。人啊，系冇十全十美， 有你，佢有你， 透透你， 佢有你，佢有你， 我亦无问这肩斗皮， 带着你，带着你， 系啊，废在冇骨气， 冇你咁好戏， 下妹望你，咪整色水猛学人哋。就是敢以等我哋做对，知己冇乜必要乱杀气。就是敢以等我哋做对，知己最多喺树伏下棋。 讲起许冠英，你会谂起咩咧？许冠杰、许冠文，定系会谂起呢一首《夏妹共你》咧？哇，真系又系好耐冇播过同埋听过许冠英嘅歌曲啊！咁啊，今日咧都拣嚟好多可能大家都已经遗忘咗嘅歌手朋友。不过跟住落嚟嘅呢一位嘅朋友咧，其实佢唔系一个歌手。亦都有啲朋友话佢唱歌真係麻麻地，佢演戏係大家都认同㗎啦，全世界都认同。咁而家呢亦都好多朋友呢好想呢，即係朝头早呢去呢个郊外嘅地方可以相遇到佢。啊，其实我都试过一次喺面包铺撞过呢位朋友。真係好好㗎，佢会同你讲係咪想影相呀，嚟等我嚟，你俾部手机我帮你自拍咁。讲緊係边个是旧情人啊。发哥周润发。 曾经痴恋，曾经分手，如今跟你又醉透，一种他生的感觉，心底默默流。如果当初从不分手，人生一起怎么走？可惜当初的一切不可以回头，也许那天太早分了手，到了这天却开不了口，始终都不知道以后。旧情人是个到到最好天错真的结果，怎么是个在脑海中飘过的感叹号，是对是错也好，离别了只觉我已是迷途。总他生的感觉，心底默默流。如果当初从不分手，人生一起怎么走？可惜当初的一切不可以回头，也许那天太早分了手，到了这天却开不了口，始终都不知道以后。旧情人是个做到最后偏错失的结果，怎么想得太多。旧 什么没有结果，长夜里恐怕已想得太多，旧情人是歌在脑海中飘过的感叹号，是对 新发嘅呢一首嘅旧情人，好啦，我哋听多首歌咧，翻嚟就会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啊。首歌应该唔陌生嘅，不过首歌变咗第二个名。当你见到天上星星，我哋有张玛丽嘅歌声。 上星星，可有想起我？可有记得当年我的面，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当你记起当年往事，你有。 南吹暴风，香港邻近口域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烈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口域，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17.9 度、东经 113.4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大致移向海南岛至越南中部一带。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广阔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口域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间中9级，有几阵雨，可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8至9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非常大浪至巨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8至9级，间中10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可有非常大浪至巨浪。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9至10级，间中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巨至非常巨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9至10级，稍后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巨浪，后转非常巨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达10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大浪，后转巨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西部吹旋风达9至10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5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

时间就来到上午的六点搭二个 D 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由钱佩佩主持的清晨爽利。再次提提你啦，咁啊，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嘅10月24号，农历咧就系9月初8嘅，初八，咁啊九月初八，听日咧就系9月初9，啊都好得意啊！即系咧问啲后生咧，其实中秋节啦、重阳节啦，同埋呢个端午节系究竟做啲乜嘢嘅咧？其实啲后生真系答唔到嘅，佢哋应该正常都系会答放假嘅 ，OK？ 我谂佢哋最熟悉嘅应该系清明节啦。而家后生咧同佢讲其实重阳节做咩？佢哋会答拜山咯。其实重阳节系唔系拜山嘅，不过即系当然系即系呢个登高日子，好多时候都觉得话不如就顺便即系春秋二祭嘅时候咧就扫墓啦咁样。咁但系事实上重阳节唔系拜山噶嘛，系咪？咁但系即系而家后生就系唔识嘅。我记得之前我都睇过一条嘅片咧，就讲问中秋节同埋呢一个嘅端午节有咩分别？咁我翻去问啲细路，佢哋都系搞得唔清楚嘅。唉，真系弊家伙。所以咧，呢啲节日其实每一次度过嘅时候咧，都应该提一提啲后生，其实点解会有呢啲节日出现咧？咁唔系净系得放假两个字嘅。好啦，咁啊提下你啦。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系生效嘅。咁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个梁万福医生出现啦。咁有佢出现咧，当然又会有啲健康资讯会同大家讲下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女性尿渗嘅问题，特别咧系有生育过嘅妇女咧就要特别留意啦。更加要特别留意就系今日好多被遗忘嘅歌手，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佢哋咧？跟住落嚟，我哋有 Teddy Robin 泰迪罗宾，电子冰冰。 一个走，一个追，冰茶光似早分配。今天的你，像那当初的我，他朝对错，变幻多，难测比我。不会少，不会多，恩怨仿似早分妥。他朝的你，或似今天的我，当初远景难分清楚，不知不觉。是否有因果？难道冇对错？一生福与祸，人人必经过。难道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健健康康再清晨，佩佩身边呢就当然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梁医生啊，我哋嘅节目呢就好早㗎嘛。咁好多朋友呢其实就可能半夜就起身去厕所，然之后呢就瞓唔返，於是乎呢就索性起身就听清晨爽嚟嘅。咁啊讲緊嗱。 老友记全部都起晒身 嘅。咁又系啱晒嘅。係啦，我讲緊五点钟嘅时候，可能有啲老友记都仲系眷恋緊张床㗎嘛。咁但係呢讲緊嗱，上两个星期我哋讲呢个前列腺即係肥大症嘅时候呢，就讲好多男士呢就因为有呢个问题所以有尿频。 係係。 其实女士系咪都有尿频呢个症状呢？但係女士冇前列腺嘅喎。 啊、女士呢其实尿频呢都会出现嘅。咁、女士发生咩呢？50岁开始就係一样㗎。男人呢就有前列腺。女人呢就係、有更年期啦嘛。更年期呢又会唔会尿频呢？係会㗎喎、哦。因为呢我哋都有啲研究或者统计啲发觉呢，更年期后妇女嘅尿频机会都有部分会出现啦。点解呢？因为当嗰、那个雌性荷爾蒙、女性荷爾蒙減低之後呢，我們所謂陰道的即萎縮和所謂、萎縮性的陰道炎呢會出現。咁呢即係萎縮性的陰道炎呢就會令至呢就是話嗰、那個即係敏感度程度高咗。咁咁你所謂分泌少咗啊，咁敏感程度高咗呢就會尿頻的機會會出現多一點的。咁呢個都係我哋會常見就話婦女嘅問題啦，即係喺更年期後啦，尤其是我哋啲姐姐去到啊七十零八十歲啦，咁、我哋都會發覺咧有會尿失禁嘅機會。佢失禁咧係女性咧就比男性高啲喎。 係咪好似 上一次講男人屙唔到尿嘛？ 係 係。女人咧就係、失禁機會係啲嗱，男人同女人分別喺邊度啦？男人的所謂尿道的長一點，還有前列腺頂住，男性呢失禁機會呢比例上是少過女性很多的， 但是他就塞住不出， 塞住不出， 女性就滴出來的， 是的，女性的尿道短很多的嘛，還有、有生育的嘛，即是你生育過就知道，其實呢所有生產的婦女都知道，你即是生完仔之後呢头嗰一两个礼拜会点啊？ 系差啲嘅引尿， 系引唔到尿啊，甚至系渗啲尿出嚟咁。咁咧就点解就系咁咧？就因为咧生育嘅时候咧，我哋嗰个所谓骨盆底肌肉咧会放松嘅，嗰啲荷尔蒙咧系会令到肌肉放松。等个咁大个头个 B B 咧可以生出嚟。如果唔系生唔到出嚟，即系肌肉唔放松咧，个 B B 就出唔到嚟噶。你系放松咗啦，要佢收翻紧咧。要啲時間同個荷爾蒙嘅周期改變之後，通常我哋講生育完之後嘅六個星期之內咧，就應該慢慢就冇問題啦。如果啲婦女生育過六個星期仍然會有間中滲小便咧，咁已經係有啲個病態情況咯。咁如果話嚇、我哋而家聽緊嘅聽眾，可能你都係七十零歲，可能生產個四個或以上。咁就會咩嘅咯？ 四個或以上，咁如果配配咁樣三個或以上，都有冇呢個危險嘅呢？ 我希望你冇啦。咁咧就四個或以上咧，其實未去到老年期已經有嘅啦。好多時即係四個或以上咧，就話已經係嗰啲肌肉受損程度會高，除非咧佢喺懷孕期間好聽話。 點樣為之聽話先？ 醫生會教你有冇去產前班咧？ 有叫有做呢一啲嘅会阴嘅肌肉嘅训练咯， 你有冇做啊？ 有，梗系 有 啦。 有勤力做啊？ 记得就做啦。 咁即系唔系好勤力啦。咁譬如话，如果你生四胎咧，除非都系好勤力做，由佢即系第三、第四胎更加勤力嘅，否则嘅话咧，第四胎之后咧，个发病比率咧，其实已经好高噶啦。咁但係咁啊，如果冇生個仔就唔會啦，好開心㗎喎。係 咯，冇生個仔就冇呢個問題啦。 冇呢其實又唔係喎，因為喺更年期之後，隨住我哋嘅即係女性荷爾蒙減少呢，其實個骨盆底肌肉 都會開始即係萎縮啦。 嗯， 咁嗰個咧就會令到咧有一個所謂即係瀨尿啊、失禁啊， 嗯， 即係話壓力性滲尿 嚇， 壓力性小便失禁， 嗯， 即係話當你大笑嗰時咧， 我諗起肥姐咯， 係啦，佢出名啦係嘛， 係冇錯， 佢都有親身同人講啦，即係話佢笑嘅時候有滲尿出 嚟，要交叉腳噶嘛， 係咁咧，交叉腳都冇乜用嘅 嚇， 即係話我哋。或者是咳啦，其实最常见是咳， 系 吓，即咳嘅时候，同埋咧做运动， 嗯， 蹬下佢啊， 系 跑步啊， 嗯， 咁呢样好困扰啊， 系冇错， 咁你可能系而家讲紧好健康，你即七十岁都健康噶嘛， 嗯， 仍然都系周围跑噶嘛，打羽毛球啊， 嗯， 跳啊，咁， 嗯， 咁你跳绳就死咯， 嗯， 咁你跳下咁咪话吓，点解咁嘅？ 咁有冇藥食或者有冇方法可以令到佢唔失禁嘅咧？或者即係可能少啲啦，唔好咁尿滲咧咁。 嗱，咁咧就係頭先講啦，就係話我哋產前檢查嗰陣時候教你做一樣嘢啦。 嗯， 我哋做所謂骨盤底肌嘅運動。 嗯， 嚇，英文叫 pelvic floor exercise， 即係話骨盤底肌嘅運動。 嗯， 即係話我哋要控制呢樣嘢。咁就好似好抽象，即係點啊？點搞啊？點做咧？嚇！即係其實睇醫生，醫生會教可以教到嘅。 我記得我以前做產前檢查嘅時候話，好似隱尿咁嘅感覺咯。 係隱尿咁嘅感覺，你唔知點為之隱尿咧？你又佢隱尿係點？你唔知嘅喎。即係隱尿，你未必即係控制到個肌肉嘅喎。 係 即係你要感受到個肌肉。咁咁嘅肌肉咧，其實兩個方法好多時咧都可能會做。一咧就係話你肚屙點隱啊？搭緊地鐵 收縮咯。 系啦，系啦， 系啦， 即系你又觉得嗰、那个 个位置收缩、放松、收缩、放松， 系啦，就系咁啦。即系呢个比较容易去揣摩噶，即系话你引尿都咪引尿啫 吓。哦，其实听紧节目都可以做紧，搭车又可以做紧，行紧都可以做紧噶。 系啦，系啦，呢个好重要啊。其实就话喺所谓更年期后妇女咧，你咩运动都唔做都唔紧要，最紧要做呢个运动，就话呢个。你喺邊度都做，同人傾偈，人哋又唔知道你做緊運動。因為我哋有時教人做呢個所謂骨盤底肌運動咧，咩引呢道氣咁，其實唔係上邊嘅，係一個好細小嘅地方，係一個冇人見到嘅地方。 嗯， 做嘅肌肉咧就其實咧，你話我哋好似引肚屙大便咁。 嗯， 即係你試下用個收縮嗰個肛門。 嗯， 收縮肛門咧就引伸去到收縮埋前面一部分。 嗯， 咁你就可以感受到啦。 嗯， 嚇、啊。咁你啲肌肉咧又唔可以成日做住嘅，你話、我一做咧做好多，佢就會所謂頂唔順攰咗啊，仲衰。咁、所以咧，通常咧我都話每一次咧，你都係做十零二十次，唔係休息啦。咁、又等一個鐘頭，佢、又做，即係強化呢個肌肉咧。咁譬如話有一啲咁嘅症狀嘅即係姐姐咧，唔使擔心喎，咁、就會可能控制到啊。即係你唔係好嚴重嗰啲。即 系 唔系渗得好紧要嗰啲咧，就呢啲运动啊帮得到。 嗯，如果好严重嗰啲咧， 好严重咁你要睇医生啦。 啊，明白。 咁你妇科医生你可以做手术啦。 系。 咁当然咧，我哋可以你做都唔得，我哋见妇科医生，妇科医生可能转介你去做物理治疗。 嗯。 你有一啲叫所谓包 feedback 啊，摆机喺度即系练到，即系好多人系你讲系咁做啫，好多忍吐泻咁忍唔到。点引佢唔识啊嘛，咁、你要教佢一啲即系实体嘅， 快 啲管落去俾佢训练啊，训练得到咁就唔使做手术，唔得嘅话咧做手术啦，将个膀胱颈挂翻起佢，即系都唔系好严重嘅手术。而家咧嘅手术咧都好 微创都得噶啦， 系微创嘅手术都做得到，就话等佢唔会即系失禁啦。咁当然有啲妇女系子宫下垂啊， 系 你生得多子宫下垂啊嗰、那个。我哋骨盆底肌唔够力，子宫下垂，子宫下垂又构成好多问题。有啲人屙唔到尿添嘅。 系咁咩为之生得多咧？我成日都好惊你讲呢句。 生得多咧， 三个算唔算咧？ 三个都未算嘅。你 系 边缘啦，睇你生嗰时几多岁啦。 都唔细噶啦。 啊，如果生后生咧，佢复原能力好啲。其實點解以前講係生得多咧？其實即生得多嗰啲，佢可能以前知唔知生一生幾多個嘅？ 啊，七八個甚至十幾個噶嘛。 係有啲我都有啲病人話：，唉，佢生咗十二個。我話：，佢有十二個兄弟姊妹，你有兩個阿媽，係咪一個阿媽啫？ 啊，咁啊，十二个仔女咁， 即起码都要十二年。 咁你谂下，咁你生都生到即系三十几岁，咁即系话佢点解话生得多？其实好多时咧，根本生得多系后边系年纪大。 嗯嗯， 年纪大嘅时候嗰啲復原冇咁好啊！ 咁但係我哋現代人就可能三十歲先至開始生第一個㗎嘛，就算生得少都好啦，咁可能去到第三四個，去到四十幾， 三十六七啦，咁啦，咁都其實個影響喺度。咁當然咧、嗯，現代女性同以前咧唔同，以前咧好多都會即係多勞動啊。 嗯， 現代婦女好似配婦咁嘅。坐喺度噶嘛？ 系，即系劳动反而好啲嘅。 劳动系好啲嘅，劳、嗯、动佢嘅肌肉啊，一般嚟讲都会好啲、 嗯。 即系非劳动嗰啲咧，佢就坐喺度，咁啲肌肉都冇咁好啦。咁、 嗯、 但系、 嗯、 如果系劳动，佢又担水又剩咧， 落田嗰啲最好啦。咁 都会运动量咧，都令到整体嘅肌肉咧都比较即系结实咯。 嗯，嗱，听你咁讲，即系当然，即系如果有呢一个困扰，就要睇医生啦。咁啊。如果本身是肥胖的朋友，是不是减肥又会好一点呢？ 是一定的。咁你头先举个例子就是肥肥嘛。咁你肥胖的朋友呢，佢个即係喺个大肚腩啊。 压住个膀胱㗎嘛。 是啦，佢、嗯、里面好多脂肪，嗰、 嗯、 啲脂肪冇地方走，咁就向下走。咁、 嗯、 向下走嘅时候，佢咪压住个膀胱啊，佢啲肌肉又冇咁好啊。咁又會影響到，同埋你肥胖咧，其實你啲肌肉咧冇咁靚嘅， 係， 即係你肌肉好多脂肪喺度咧，佢冇好力量啊。 嗯，簡單啲講，如果即係而家係阿姐姐們咁，而家都有啲年紀大咗，肥咗啲啲咁樣咧，都係需要適當地做啲運動去減下肥嘅。 係做運動減肥之餘咧，我而家要做好多即係建立個肌肉運動啦，嚇、 嗯 啊，即係唔同類型運動啦，打太極啊，做瑜伽啊，即係話。我哋个伸展运动啊，咁呢啲就整体我哋成个身体嘅肌肉能量都好啲咧，嗰少少嘅部分咧都会有帮助，再加埋你做埋，所以即系无论你其实咧，我咁讲，而家听紧嘅姐姐咧，只要你而家系五十岁以上咧，你要谂下，你要做一个骨盆底肌嘅运动，有冇尿频或者尿失禁咧， 都由今日开始要 做啦，因为咧呢个预防性嘅。因为预防你子宫下垂的、因为你子宫下垂是一个很常见的、即是一到二到三到咁嘅啫。 嗯，咁啊，明白啦。所有姐姐们一边听住我哋嘅节目，一边咧就系可以做咗骨盆底嘅肌肉运动。 系你海边探世界，坐喺度 都得。食住饭又得，睇住电视都得。总之任何时间记得就做啦吓。或者如果你塞緊咗之後早起身第一件事就做咧，咁就最好啦。好，咁啊，今日唔該曬咧，萬福醫生嘅，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再見啦，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六點半，由郭婷晶報道新聞。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并逐渐远离香港。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情况，在今早较后时间考虑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者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三号强风信号。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社署勸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者家人到幼兒中心、提供課餘託管服務的中心、長者服務中心或者包括庇護工場、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綜合職業訓練中心以及展能中心在內的日間康復服務單位。市民如果有需要送子女或者家人到中心或者服务单位，可以先同中心或者服务单位联络，以确定其开放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苏丹同以色列同意关系正常化。苏丹是近两个月以来第三个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中东国家。在特朗普的斡旋下，阿联酋和巴林先后同以色列建交。特朗普先后同苏丹总理哈姆杜克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三国发表联合声明，以示苏丹同以色列同意关系正常化，结束交战状态。两国将会开展经贸关系。内塔尼亚胡形容是新时代的开始。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反对和谴责苏丹根据美国达成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举动。巴解组织成员邱素福形容有关声明是背叛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背上插上新一刀。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早上六点，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约490公里，即是北纬17.9度、东经113.4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大致移向海南岛至越南中部一带。本港今日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可有大浪同涌浪，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初时风势仍然颇大，可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1%。三号强风信号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嚟到朝早6:33啦，欢迎收听10月24日星期六嘅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刘国华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旅游发展局主办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因为疫情今年改在网上举行，有过百个酒商参与，超过500间餐厅提供外卖套餐。旅发局说，希望可以展示香港在疫情之下能够以创新形式举办大型活动。参展商又点睇呢？一阵听下。 公立医院今年至今已经录得过百宗以念珠菌个案，较去年全年多近20倍。医管局解释，个案在今年7月起大幅上升，同新型肺炎第三波疫情令到可以用作隔离病房减少有关。有专家关注以念珠菌的耐药性强，传染性高，一旦爆发新型肺炎第四波疫情，会有更多病人受影响。阵间听下。 在疫情笼罩之下，欧洲多个国家的足球联赛已经开锣，港超联亦都在今日展开新球季。由于元朗大埔以及千万大军富力 RNF 相继退出，只得8队参赛。有球队人士形容香港球市步入冰河时期，稍后会有特写报道。 疫情下多了市民去行山，但有环保团体以航拍机观察部分热门的行山地点，发现部分郊野地方有人开辟山路小